朝鲜运动员结束国际体联2016年额尔齐斯基耶晚霞大赛热诚，6月30号坐火车回国。本次大赛从6月25号到27号在哈萨克斯坦进行，我国运动员参加蹦床项目比赛获得了2枚金牌和1枚铜牌。